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观看了青年中央文艺宣传队演出，跟着金正恩元帅战无不胜的青年强国向前进。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一同观看。